第41章，秦鸠的禁闭室。 违规公告一出，尤霍丢下手里的木板，对飞出来的迪离说： 这堆先收进去。 说完，尤霍超匕首扭头就走。正对石洞洞口的地方，一艘系统船可怜巴巴地泊在那里。从船舷挤出缺口来看，就是遭遇了拆卸的那一艘，没错了。而尤霍正朝他走去，迪离傻了片刻，连忙喊道： 不是，你等等，你又要干嘛？ 尤霍压根没听见。 什么意思呀？ 迪离问他的同伴。 监考官都要来了，他们不应该在这儿等着吗？写点检查认错什么的，看看能不能宽大处理。奔着船去干什么呀？跟船道歉？ 不知道，这俩小年轻的想法我跟不上。 同伴比他年长不少。 看看过会儿监考官来了，能不能说个情吧。 对啊， 李叔，你不是搞法律的吗？死的也能说话。同伴没好气说： 我35刚过，管谁叫叔呢。 习惯习惯，没有说你老的意思。以前见到长辈都得喊叔叔阿姨，进大学突然就不让喊了，我需要一个适应过程。同伴哭笑不得。 谁给我一个适应过？什么声音？ 木板落地的哐当声打断了他的话。大家愣了几秒，顺着声音看过去。不远处的系统船上，尤霍站在了船舷旁边，又扔下了几块木板下船。在尤霍身后，高高的桅杆突然倾斜，连带着帆布一起倒在了船边，轰隆一声，惊得众人闭了一下眼。等他们重新睁开眼的时候，就见秦鸠从断口旁直起身，从尤霍手里抽走匕首，干脆利落地划开了绑绳，抬脚给了桅杆一下，他便整个滚落下来。尤霍弯下腰消失了一会儿，等他再回到船舷边，就又开始咣咣地扔东西了，椅子、桌子、木箱子，还有橱柜。服了，30来位考生蒙成了一排帝企鹅。这哪是悔过自新去认错呀，这是反正违规了，干脆全拆光呀。只要是能烧的都跑不掉。监考官的小白船就是这时候从海上驶来，四位监考站在船头，众目睽睽之下，秦鸠冲监考官打了个招呼，转头又哐当扔下了一个船舵。迪里转头看同伴： 李哥，这 喊叔吧，这回巴掌嘴都说不活了。小白船上，922目视前方，嘴皮子动了动。 哎，154，我晕船，特别晕，特别难受，站不住了，我能不能先去船舱休息一下？ 154说： 闭嘴吧，我也晕。 078望着两人一脸迷惑： 别看我们没病，你现在还不了解，一会儿就知道了。 078左右活动了一下脖子，扶了一下墨镜，淡定地说： 什么样的考生我没见过。 922瞪着他。001不提，这是意外，我是说除了他之外。922喝了一声。另一位新来的监考官021是高挑的女人，头发中长刚及肩，一边挽在耳后，硕大的耳环在海风里摇晃碰撞。她戴着比078还大的墨镜说： 听说要逮001，在船舱里抖了10分钟腿的人是谁啊？ 小白船的船头跟尤霍秦鸠那艘碰上，尤霍扔下最后一样东西，拍了拍手上的灰尘，眯眼看下小白船。船上伸过来一个梯子，四名监考官正往这儿走。尤霍问： 监考船什么材料？ 秦鸠轻笑了一声： 怎么，这都敢拆？要拆监考船，我就不陪你了。 秦鸠让开破损的甲板，踩在能走的地方说，毕竟还有下属在。这句人话刚说完，秦鸠就冲不远处的四位监考官说，来送新木材。四位监考当场绿了三位，林二幺墨镜太大，看不出绿没绿。 四个都是你的人吗？ 油惑浅色的眸子扫了一眼，秦鸠摇了摇头，那倒不是，那两个戴墨镜的跟着零零九号。 主监考官这么多？ 说少不少吧，零零一到零一零一共十个，带着十个小组，排在后面的监考官随机归入其中一组，不过国内主要是我和零零九，其他人负责别的地区。 你名声是不是有问题？ 油货突然说。秦鸠挑眉，谁说的？油货目光落在唯一的女士身上说， 那位看上去对你很有意见。 一五四九二二两个就不说了，零七八上船后就摘掉了墨镜，对秦鸠点了一下头，在监考官应有的矜持严肃下表现出了一点客气。唯独零二一，这位女士从头到尾都没有要摘墨镜的意思，也没有任何要客客气气的迹象。秦鸠看向零二一，他对我有意见？我怎么看不出来？不过就算有，也不是因为我的名声。据说按最初的分组算，他原本应该是会成为 A 的下属，还没进组 A 就不在了，后来他又差点成为我这组的，但我那阵子在休养，于是他就去了零零九那边。也许他听过些传言，下意识抵触我。秦鸠想了想又笑着说，不太熟，随意吧。差点成为组员都没过问。油货觉得秦鸠实在很奇怪。秦鸠作为零零一号主监考官，是这系统里不可分的一部分，但从秦鸠的字里行间却能感觉到，他并不喜欢这个系统，也不喜欢跟系统牵连太深，包括跟系统本身，也包括跟其他监考官。 一五四和九二二站在秦鸠和油货对面，脸憋得像两个倭瓜。谁能想到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昔日老上司竟成阶下囚，阶下囚还在那儿笑。一五四心说，我上辈子是刮了多少民脂民膏，这一辈子才被罚来当监考。沉默维持了好几秒，零七八站了一会儿，终于站不住了。他看看左边，一五四和九二二两位同事的嘴巴可能被缝了，再看看右边，算了，零二一他惹不起。于是零七八清了清喉咙，绷着脸说， 十分钟前我们收到系统通知，说二位拆卸了系统用于接送考生的船只，破坏了部分甲板、家具、桅杆、船舵、楼梯。 零七八嘴角抽动一下又绷住了，继续说， 请两位上一趟监考船。 哦，油货哦了一声， 这次罚什么呀？ 零七八扭头看向同事，九二二用口型示意， 老客户了。 零七八想了想说， 这是本场考试第一次违规，按照规则要关三小时禁闭，你不是第一次吧，应该知道流程了，有个心理准备吧。 零七八说完催促几人上了横梯，他在最后一个压尾。刚走没几步，零七八就看见了那位老客户。油货开始准备了，油货就问九二二说， 有吃的吗？ 零七八一个趔趄差点掉海里去， 没有，没吃的，没带牛肉，我这是食堂嘛，一来就点餐。 九二二怕了这瘟神了，三步并作两步下了横梯。九二二扔下一句，我晕船晕得要吐了，就火烧屁股一样跑了。一五四终于看不下去了，他说， 老大，不瞒你说， 一小时前我跟九二刚赌咒发誓说有你在，他某考生不可能违规。老大，你看看我的脸，他惨遭毒打，马上就肿了。秦秋说：“ 近墨者黑，某考生把我带坏了。” 这么不要脸的话也说得出口啊！一五四叹为观止的看了自家老大一眼，也绷着脸跑了。 四个监考溜了俩，人才凋零。零七八只能跟着零二一一起带着违规考生下了船舱。监考船秉持传统，除了外表刷了方便区分的白漆，内里布置的跟整个考场风格一致。船舱有三层，一层跟系统船一样是两两相对的隔间，每个隔间有床铺桌椅，是供监考官休息的卧室。毕竟他们跟考生一样，要在海上漂到考试结束。现在标着154和922的两间都锁着门，生动形象地表达了离瘟神远一点的意愿。铺位下面一层是餐厅和厨房，壁炉里火烧得正旺，整个船舱都很暖和，甚至有点热。秦就把脖颈间的围巾解下拎在手里。要帮你收起来吗？零七八开始尬聊，秦秋说：“那倒不用。”尬聊结束，零七八看了零二一一眼，零二一依然戴着墨镜，抬着下巴，没有要出声的意思。零七八在心里叹了口气，带着油货和秦秋继续往下走。船舱最底下一层非常逼仄，总共只有几个紧闭的房间和一条狭窄的走道。零七八打开第一扇门，对油货说：“进去吧，时间到了，零二一回来给你开门的。”禁闭室的布置跟以前没什么差别，依然是一张桌子，一张凳子，杂物不多，墙上是一排镜子，变相拓展出无限空间。油货熟门熟路，进去之后还主动关上了门。零七八瞪着门，又默默打开了第二间，对秦秋说：“不用他开口，秦秋就进去了。零七八尴尬的咳了一声说：“三个小时后我来开门。”接着门吱呀一声关上了，光源决断，屋内一片漆黑。这片漆黑仅仅维持了一瞬间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阳光。秦九眯眼适应了一下，再睁开时，他发现自己站在一片废墟中。废墟很大，至少比禁闭室大得多，周遭是弯曲的被绞断的防护网，环绕着箍了一圈。防护网内有生锈的汽车，散落的机器，断裂的缆线，还有长长的金属管和钢筋条就在旁边。如果他屈起一条腿坐在那堆金属管上，再脱下大衣给衬衫前襟泼上血迹，那就跟记忆中的那片场景一模一样。秦就在金属管前垂眼站着，手指无意识地动了两下，又把围巾重新围上了。他一派绅士地掖进大衣领口，把衬衫前襟给遮住了。那一瞬间，他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，似乎这样才是对的。那个久远模糊的场景中，他应该是戴着围巾的，黑色或者灰色，刚好遮挡住了胸前所有的血迹。那人站在他面前，而他坐在金属管上，除了有一点疲惫，看上去就像是毫发无损一样。好像这种记忆才是对的。